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这里是大兴春节特别节目。本期节目您将听到记者采制的两篇人物专访，他们分别是西高个庄村第一书记曹金龙和仁和医院妇产科主管护师梁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今天在节目中要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位农村基层工作的第一书记曹金龙。2015年11月，曹金龙从大兴供销社被派出到庞各庄镇的西高各庄村出任第一书记，从国企到农村基层参加工作，而且是到当时还戴着软弱涣散村帽子的西高各庄村。这对于出生于1981年的曹金龙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不，刚到村里报道的第一天，村里的工作环境就给了曹金龙一个下马威。 我刚到农村的时候呢，刚到我们西高庄村的时候，首先啊，第一呢是这个农村的这个整体卫生和环境，到处都是垃圾，然后路面也不整洁，再有一进村大队部，房屋特别破旧，啊，再一推开门到屋里面，啊，就是一地的啊这个纸屑呀、果皮呀，非常脏。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咱们除了坐的地方是干净的，其他的地方全是厚厚的一层尘土，而且屋里就是一个非常昏暗的一个小的灯泡。再有就是那会儿也是冬季了嘛，冬季了屋里边取暖就靠一个小太阳。 虽然在下村之前，曹金龙多少对农村的环境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在这里看到的一切还是让曹金龙感受到不小的冲击。望着眼前破乱的办公环境，曹金龙没有抱怨，也没有气馁。他暗下决心，既然来到这里，就要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尽自己的全力改变农村目前的状况。通过走访，曹金龙了解到，其实新的村委会早在3年前就盖好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村委会用电的线路一直没有接好，甚至连线路图也不知所踪。于是曹金龙就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联系到了一位懂电力的朋友来帮忙。 然后呢，我呢和主任啊一商量呢，等于是我就是请的啊外边我的朋友，因为我有朋友是做这个电路工程师的啊，然后过来利用3天的时间，然后把这个我们这个大队部的电就通上了。然后再有呢，就是庞各庄政府的大力支持，然后我们的办公家具也都摆放，也都能正常使用了吧，就是大队部。记忆特别深的是，我这个朋友啊是咱们那个龙溪建筑的这个电路工程师，然后他特别胖，可是呢大队部呢就是钥匙也都找不到了，最后呢是撬开了一窗户，然后他特别胖，200多斤，然后翻窗户进去去穿线的，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感谢。 办公地点解决了，曹金龙坐在办公室里，决定要在农村大展拳脚，干出一番事业。经过又一轮走访和谋划，他给西高各庄村的村民办了第一场村民新春晚会。 然后本身呢，我们村呢，当时定位呢就是软弱涣散村。其实呢，就是老百姓之间呢，他们对集体活动，而且对咱们这个村的，村委会的信任度，已经不是太高，所以呢，我就想着先从精神文明建设上面先，下功夫，随后呢，就是马上就临近春节，对，2016年春节，然后我当时呢，就是，也是，通过自己，身边的这些朋友，利用这些资源， 然后给我们村里边办了一场迎新春送温暖的一场春节晚会，然后当时效果特别好，有免费的理发，免费的配钥匙，还有免费的体检，包括这个送春联送福字儿。我当时就想的，因为我是先在村里做了解工作，然后跟就下户走访，然后跟大家唠家常做炕头，了解的等于是建村以来就是从来没有过这种大型活动，那等于我这次就做了第一次。 等于这个活动做的还是很成功的。 对，很成功，然后老百姓的满意度也非常高，然后也通过搞这么一次活动，然后也算第一书记的印象初步的在老百姓心中就形成了。 通过这场晚会，村民们的凝聚力提升了，也加强了对于这位空降第一书记的认可。曹金龙迈出了第一步，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不过曹金龙知道，要想得到老百姓的真正认可，那就得在实质上为大家解决问题，比如想着法儿的提高村民的收入。 我们西高果庄村的位置呢比较偏僻，好多的这个游客呢可能不容易找到。村内的西瓜种植是这个主要的这个就是老百姓的主要收入还是靠西瓜种植。可是往年呢，这个西瓜种植到成熟了以后呢，还是中间商到村内来回收比较多，价钱呢卖不上去。那有一次我跟着村里边的老百姓上大棚里边去摘西瓜，我刚进去也就三分钟吧，浑身就都湿透了。所以种西瓜真的挺不容易的，可是西瓜才卖那么便宜。然后当时我呢就想，我说这个能不能够做个整体销售，然后给我们西高果庄村的西瓜也做个包装。然后当时呢我就请我的朋友给我们西高果庄村的西瓜设计了一个 logo。 接下来呢我又联系了外界的超市，可是大型的超市呢它不针对个人它要针对集体或者公司，而且它对西瓜的数量要求也比较严格就是量非常大。这样呢我就对接了这些农副产品的这些小的超市，就这些水果的连锁超市，这样呢就进行了农超对接。然后当时呢我们村内呢这个西瓜呢价钱不是太贵，我就和这个超市的负责人进行沟通和这个商定。所以这样呢就是我们西高庄村的西瓜最后炒炒的就等于是能比周边的西瓜能贵3到5毛钱一斤。去年我们村的西瓜同比的老百姓收入我调查了一下，同比收入增长了25%。 收入提高了25%，这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可是收获不小。得到了村民的认可，曹金龙干劲儿更足了。2016年7月的一场内涝让不少村民受了灾，看着大家伙因为天灾收入受了影响，曹金龙就想着能有什么办法能够弥补一下村民的损失。 去年的7月20号下大雨，好多的农户都受灾了。我就联系我这天津的这个化肥厂，然后让他呢就赞助了我们村里边，是赞助了一部分化肥。 化肥厂免费为村民发放化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实事儿，但是让曹金龙没有想到的是，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却也因为这件事儿体现了出来。 然后赞助化肥呢，我让农技员去下发呢，就是所有的真实有效的我家里种地，然后在一亩以上的我全都是一人一袋的，就是等于是其实跟一亩都没关系了，就等于只要你种地都是每家一袋每家一袋。 这个完全是免费给的。 对，免费的。然后可是呢就有的这个老百姓就不理解了，说我也有地，可是呢就是他不种了，他租给外来人口说来在这儿种地，他也想要化肥，就是这样。可是我们的化肥数量是有限的，而且是就是免费的人给提供的，就这么多。所以说他们就好多事儿就不理解，就这样。然后最后我再跟他们解释。 曹金龙说自己在农村工作了一年多，最大的改变就是自己变得更有耐心了。遇到村民不理解自己的工作，他只能一再的耐心解释，直到村民理解。 再不理解，你就再解释；再不理解，你再解释，就是反复的解释，反复的和他讲。如果他最后说，还是 情绪激动还要跟你说这样说，那你说如果我一急的话问题肯定更严重了啊。然后这也是给自己一锻炼机会吧，始终在心里告诉自己这问题肯定可以解决，肯定可以办啊。如果他又再有哪儿不明白，我可以开着车啊，或者我带他可以去相关部门，我可以去咨询，让他当面去听。 在齐高口庄村有一户特殊的贫困户，家里的顶梁柱因为意外去世，只剩下一对精神有问题的母子。因为没有劳动能力和经济来源，家里的日子过得困苦不说，连家里住的房子也是摇摇欲坠。 家里边住的房子呢，就是全是裂缝，而且我去看呢，就是相当于就全是土坯的房子，就是随时能有就是垮塌的这么一个隐患。到屋里一看呢，特别脏，而且里边呢就是中间的房的那个房梁都是靠一个铁棍在那支的。后来呢就每次下雨呢，我都要上他的家里去看看。我们这个村集体呢给他买了一块塑料布，把他这房子呢给他做了一下这个防水。 这对母子的处境就像是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曹金龙的心上。为了彻底解决母子面临的安全隐患，曹金龙决定想办法帮助他们重新盖一栋房子。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每天就是跑这相关部门，然后找我们镇党委啊，然后民政啊，然后去协调这工作。最后呢就是在我们镇党委然后民政这一块，还有我派出的单位大兴区供销社的大力支持下，然后给他盖了五间崭新的房子，然后现在他已经在居住了。 是重新给他盖了五间崭新的房子。 对，重新给他翻建了，因为之前的房子已经根本就不行了。然后这个五间房子，而且是圈梁地梁组合住，而且是双层玻璃保温，就全都做好了，特别特别棒。 经过曹金龙的一番努力和相关部门的帮助，这对母子的新房子终于盖好了。五间敞亮的大瓦房，保温的双层玻璃，这对母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能住上这样的房子。母子俩握着曹金龙的手，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而且呢，就是在农村工作呢，我们村的实际情况呢，因为那如果一些细微的工作我也不做的话呢，我到村里来我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到村里来，不管你多大的事儿、多小的事儿，只要我能做的，我能说为老百姓做的事情，我绝对是义不容辞，然后全力以赴。 扎根农村、勤恳实干的曹金龙，不仅得到了西高个庄村村民的认可，也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褒奖。仅2016年一年，他就先后获得了镇级优秀党员和雷锋文化推广大使等荣誉。曹金龙说，现如今西高个庄村已经摘掉了软弱懒散村的帽子，未来新的一年，他准备再接再厉，尽自己所能，多为老百姓办实事儿、办好事儿。 把这个节能环保这块呢，就是光伏发电这块，我想把它这块做一个推广。然后，我的期望吧，是我们西高口庄村全体老百姓都能装上光伏发电。 就是我听说您可能想在咱们村里还想组织一支这个专业的志愿者的救援队。 对。我是想在2017年呢，在我们西高口庄村呢成立一个志愿的一个救援队。因为我觉得如果在农村发生一些可能说自然灾害啊，或者谁家有点困难呀，可能说还是我们老百姓就是到的比较快，所以说想做个志愿服务队。 就是用自己的这个资源和力量来帮助自己。 对，就是这样。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北京市仁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护师梁静的采访。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之后，对于产妇来说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坐好月子了。北京市仁和医院妇产科的主管护师梁静所写的科普文章《坐好月子，养成美丽妈妈》， 在2016年度北京市健康孕育科普征文比赛中荣获了3等奖。本期节目我们就请梁静来与大家聊聊怎么样才能坐好月子。那说起这个坐月子，我就想问问梁护士长，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房间，或者说是把家里怎么样布置才能适合产妇坐月子呢？有什么条件没有？ 首先咱们要选择一个房间呢，是采光要好，最好能够在南边的房间，要有良好通风条件，温度不能够太高也不能太低，我们一般要求是在22到24度，但是通常也以不超过26度为宜，要有一定的湿度，在50%到60%之间就可以了。因为在家庭中呀，我们没法测量那个湿度，然后就是觉得产妇觉得舒适就行了。每天上午呢或下午要通风一次，通风的时间段也要有一定的讲究，最好选择在上午10点左右、下午2点之前，这一段时间空气是质量相对要好一些。每次通风的时间选择在30分钟左右，不要太长。通风的时候产妇一定要离开那个风口，不能够形成穿堂风，风不要直接吹到产妇的身上，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因为现在这个雾霾天气比较严重嘛，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用这个空气净化器，对这个产妇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用空气净化器是对产妇没有影响的，但是那个滤芯要及时的更换，而且在雾霾的天气也并不是说绝对就需要关闭窗户，然后屋里的粉尘往往会比外边还要多，可以选择把那个窗户那个缝隙开得小一点，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开，不要让它直接形成对流，这样就可以了。 冬天坐月子这个房间和夏天坐月子这个房间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冬天和夏天的房间坐月子选择没有大的区别，只是温度可能是更好控制一点。夏天往往我们选择的调温的装置都是空调，我们选择空调的时候这个风向很注意，风口是不能够直接吹到产妇的床上或者宝宝床上的，要不就遮挡，要不就选择把床的位置挪一下，要避开风口。夏冬天倒没有问题，因为都是暖气嘛，这就好选择了。 冬天坐月子还是比较好坐的。那传统意义上来讲，就是坐月子不能受风，不能着凉。那在夏天，比如说三伏天的时候，很多产妇啊或宝宝他受不了这么炎热闷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个时候这个房间是怎么来处理这个，如何通风或者说是如何换气的，有没有一个适当的方法呢？ 其实最好的调节温度的方法就是开窗通风。如果在夏天坐月子，我们完全可以选择长期开着的，但是还是像刚才说的一样，不要形成对流风就可以。 那要是用什么空调或者说是电扇可以吗？ 我们选择的是空调，电扇因为它风是比较硬的，而且直接会吹到产妇的身上，产妇在产褥期的时候汗特别多，她的毛孔都是打开的，特别如果用风扇吹的话，特别容易一下受风了，造成毛孔的骤然关闭，会形成一些个其他的问题。选择空调是优选的，只要是风向调节好就没有问题。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产妇坐月子的居住环境啊，下边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产妇怎么样来休息，在这个坐月子期间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比较合适呢？ 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她的休息。休息和运动，产妇呢，自然产的妈妈呢，是在产后2个小时就可以下地轻微的活动了，她的24小时以后基本就可以自由的活动。如果是剖腹产的妈妈呢，是产后8个小时可以在床边适当的站立一下，然后24小时以后可以相对的在扶助下可以自由的活动，这是选择的是活动。我们在坐月子期间呢，也不是说整个床30天、42天全在床上躺着，应该是动静皆宜的。自然产后3天就可以选择产后体操，帮着我们来恢复我们的体型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个松弛的脏器呀，是可以这样子。如果剖宫产呢，我们往往选择在产后的1周左右才开始进行产后的运动，避免对我们伤口造成一个牵拉呀，造成一些疼痛和一些其他的不舒服。我们选择在床上休息时体位也很有讲究，一定要是左右交替，不要长时间一个体位保持。如果我们长时间仰卧位呢，可以造成我们那个子宫后位，将来造成我们月经期疼痛呀，或者恶露出的不干净啊，造成我们产褥期延长呀，这些个问题。但是我们在产后活动的过程也要讲究，不是说一站2个小时、1个小时的没那样没完没了的站着，一定要注意休息，一般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站立位，防止子宫 动静皆宜。 对， 防止子宫脱垂、 哦、 这样的话如果是因为产后韧带很松弛嘛、 哦、 长时间站立会造成子宫脱垂，什么膀胱将来排尿不顺畅呀都会有一些个问题。 那说完了这个怎么样运动怎么休息、 嗯、 有好多这个产妇她生完小孩以后家人就会给她弄好多好吃的哈、 嗯、 那您能不能在这个产妇的饮食方面给大家讲讲呢？ 现在的观点是产后一周之内啊是不建议吃太多的油水太大的食物，一周之内我们选择的是清淡的饮食，如果粥啊面条汤呀馄饨这种好消化的，第一是给我们的乳腺组织一个疏通的时间，第二让妈妈这个学会了正确的哺乳姿势。一周以后呢，因为我们哺乳的姿势已经学的基本差不多了，我们的乳腺也疏通好了，这样可以选择一个肉类的汤品可以摄入了、 嗯、 但是一定要注意避免太多的油脂摄入，最好能够把汤煮完以后晾一晾，把那上油脂去除掉，然后喝的比较清淡一些的汤水。而且每次喝汤品呢不是以量取胜，我们一般的习惯都是大碗喝汤大块吃肉，其实这是错的。那么多的汤水一下摄入进去跟我们的全固酮系统是竞争的，我们只是利了尿而并不是说让我们的乳汁产生的更多、 嗯、 所以是鼓励是每次一小碗汤，就咱们平常吃饭那小碗就足够了，多喝几次可以。我们更多的是鼓励午餐制，三正餐两加餐，如果妈妈晚上那个起来喂奶的次数特别多，妈妈觉得饿，可以在半夜的时候加一点夜宵，包括可以吃点什么杂粮粥呀面条汤呀馄饨呀，就这种清淡好消化的，但也不要吃的特别多。 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忌口？ 我们就是对生冷辛辣的东西要稍微忌一下口、 嗯、 因为生冷的东西往往产妇那个胃肠道比较虚弱，吃太多生冷的容易拉肚子，如果她腹泻的话她的乳汁也会受到影响，会影响到宝宝。吃太多辛辣的食物呢会容易上火造成内热，内热以后也会造成乳汁的成分改变、 嗯、 宝宝也会产生内热变成大便干燥呀或其他的问题。 那您刚才说了这个哺乳啊，我都想问一下，有很多这个老百姓或者说产妇啊，他们会觉得多喝点鲫鱼汤啊豆腐汤啊会有效的让自己的乳汁分泌的更多、 嗯、 这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吗？ 这其实是正确的选择，因为鲫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嗯、 包括我们的豆制品也是蛋白质很丰富，还有丰富的钙质，然后这样呢可以帮助妈妈产生那个更多的乳汁，而且能够帮我们妈妈补钙和补充蛋白质，这是优选的。但是一定要选择尽量这种鲫鱼汤肉汤选择在七天以后喝。 哦，七天之内不要喝这些油腻的。 对, 对， 嗯，坐月子期间刚才您也说了身体比较虚弱，而且还会出很 多 的汗，有很多这个老的规矩就是说不让洗澡啊、 嗯、 不让洗头啊、 嗯、 那这个时候怎么来注意个人的身体卫生啊？然后比如说多少温度的水可以让我们来自己清洁一下自己的身体、 嗯、 还有就是穿什么样的衣服比较合适、 嗯、 这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我们在产后衣服的选择首先以棉麻质地的为主，最好选择透气性强又吸汗，而且我们在产后可以选择淋浴或者温水擦浴，如果选择温水擦浴的温度是水温要在40度以上，舒适的。选择淋浴呢我们可以选择洗头发或者不洗头发，因为有的妈妈选择头发特别长，要是特别长不好打理呢可以把头发包起来然后光冲洗身体就可以，如果是短发的话反倒很方便，可以快速的洗完以后用大毛巾把它快速的擦干，我们也可以选择在浴霸下面坐一坐用吹风机把头发吹干了，都很好的。如果是擦浴呢要有保暖的环境，而不能是说这边擦的浴温度很低，所以室温也要大30几度，最好是在卫生间里头把开着浴霸的情况下去进行温水擦浴。 那就是生产完了多长时间可以清洁自己的身体呢？淋浴或者擦浴 要自然产，就是说咱们的阴道产是产后就可以进行擦浴，看体能，如果体能恢复的慢可以选择24小时以后选洗淋浴，我们剖宫产是一般7天以后才可以洗淋浴，不能够坐浴啊，这是要切记的， 不能泡澡。 对，不能泡澡，因为水会进入通过阴道进到咱们的腹腔里边。 好，说完了清洁，那这时候我们这产妇还要涉及哺乳，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衣服的选择上有没有什么给我们的一些提示，比如说穿什么样的衣服既适合哺乳又适合这个产妇她自己穿着舒适？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喂奶衫，它那很方便，正好在乳房前面有两个扣子可以打开，一侧一侧的喂奶，而且有哺乳胸罩也是可以打开的，我们在选择这种衣服的时候也是一定要棉质的稍微宽松一点， 但我们是鼓励妈妈戴哺乳胸罩，因为有很多妈妈选择不戴哺乳胸罩，乳房在充满了乳汁的情况下是非常沉的，如果在自然体位下容易受伤，她在特别是睡觉的时候特别容易受伤，我们要选择戴一个合适的哺乳胸罩，材质选择你首先是不过敏，最好是棉质的，可以，因为奶后期特别多嘛，会产生溢乳，我们可以选择放置一次性的吸乳垫，如果是选择反复更换那种也可以，但要及时更换清洗，不要用的时间太长，如果都变质地的变硬了，也没有吸奶效果了，这种就更换掉，而且选择的时候不要把棉花呀或者一个毛絮类的东西塞到那个哺乳胸罩里头，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很多妈妈把那个棉花塞在里边，它是很吸水，但是因为有很多的纤维，它那纤维特别细，它可能会造成乳头的一些个炎症呀，或进入到乳头的孔隙里边去。 那刚才前面您也提到了这个哺乳啊，那新手妈妈在刚开始哺乳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手忙脚乱的地方，那这个时候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哺乳让这个妈妈舒服还能够让宝宝吃得好？ 首先这个过程吧，不管是谁当那妈妈来说都是很难的一个过程，都需要学习，就包括我们的一个医务人员也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孩子一出来就是立马就上手了，其实很多时候跟大家是一样的慌慌张张的，但也不用怕，因为小宝宝那胃呀、刚出生的时候很小很小，只有5到7毫升，像个小玻璃球那么大，所以也不要说着急上来说妈妈奶不够吃就上奶瓶，我们现在的营养非常好，那点初乳足够他吃了，但是往往是吃的时间要强调20到30分钟，往往大家是选择了吸个5、6分钟就觉得吃够了，孩子搁那就哭，其实他没吃饱，你让他慢慢多吸一会儿，孩子在早期的时候吸吮的过程中不光是需这种饮食上的这种需要，他还需要一个这种心理上的支持和皮肤上的压力的感受，所以说呢妈妈要把这段时间放长一点，怎么舒适呢，就是放松一点，因为在医院里每个妈妈都有一个自己的责任护士，如果有什么不会的可以打铃叫他过来指导一下，这个过程肯定是要一点点学习的，即使说我讲了多少次或者你听了我们多少次用学校可能都会很陌生，练了多少假娃娃，我们在用箱里有假娃娃抱着试叫，其实都是跟这真的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每个宝宝和每个妈妈他的体质啊，他本身的习性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如果你要想做好纯母乳喂养，就是多吸吮，早吸吮，多吸吮，次数要够，次数是每天是最少得8到12次，虽然说是按需，而且要按需哺乳，这个需要就是包括宝宝需要了，他渴，他醒了，他满处找了，你就要喂他，或者你想喂他了，我就是妈妈想去抱他去喂他也可以，这叫按需哺乳，而且每次的时间大家强调了20到30分钟、往往都是时间短，觉得自己喂了很长时间，其实一看10分钟时间都不够，特别是夜间也不要怕辛苦，要想自己的奶好夜间一定要多喂几次，因为夜间的泌乳素是咱们白天的一倍要多，要多很多，所以说夜间可能会很辛苦，前一周呢你的宝宝起码要像一只小树袋熊一样长在你自己的身上，你这样才能做好母乳喂养。 也就是说啊，一开始宝宝在你的怀里吮吸20至30分钟，有的时候他可能饱了，但是他需要和妈妈的接触， 对， 需要安慰， 对， 嗯， 特别是剖腹产的孩子他需要一种皮肤的压力。 那最后我想让您给我们广大的产妇朋友们介绍一下怎么样调节坐月子期间的心情，因为毕竟多了一个小孩，整个的睡眠和家庭的这个生活习惯都会被打乱，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初期的抑郁啊，或者说有一些不适应紧张，那怎么调节呢？ 其实我觉得妈妈应该正视这一点，一个宝宝的出生对一个家庭来说都是很新奇的，因为是他很所有的重点可能都倾斜到宝宝身上，从最开始一个最受关注的人变成了一个好像可有可无的人的这种心理可能是都会有一些落差，但是也通过自己要去调节，在孕期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就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宝宝出生以后注意力被转移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去适应，心里要自己有一个暗示，自己指导自己，而且在产后要及时的发现自己这种倾向，更多的选择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倾诉，你有一些个什么心理的诉求呀，可以跟你的妈妈呀跟你的爱人呀多说一说，这样来调整自己的心理，其实每一个妈妈都会经历这个过程，不管是你我包括一个医务人员都有这样子，其实这个时间很短暂，经过这种自我的调节很快就会融入到这种家庭生活中，宝宝一天天的变化你看着他长大，你会觉得你是最幸福的人。 好，谢谢梁护士长。 听众朋友，本期这里是大兴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播音员，祝您新春大吉。 平安车险给您拜年了， 新年新气象，平安车险给您新。